之後大家發覺又變咗樣啦，咁我哋就請咗肥媽同埋呢個 V 殺， 有肥媽嚇、啊，你睇下，圓 珠就變咗呢個 V 殺咁樣， 有呢個 Eye Shadow 嘅係， 啊咁啊仲未加嘅，佢粒墨同埋嗰個巨唇啊， 哦， 啊咁咧就嗱，我哋手頭上咧就大家見到咧呢啲就係將會係 decorate 呢個嘅圓珠啦， 哇，即係啲細節多到啊 嘅國旗嚟嘅，即係唔同嘅國家對香港嘅支持啦， 係。 咁啊，亦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嘅職業嘅啦， 係啦， 你有見到啦 ，press 啦，記者啦，嗱有醫生啦，有 first aid 啦， 咁 樣係，咁 樣，咁後邊咧就會佢哋個頭咧就會黐我哋譬如 visa 嘅咧，咁就有佢哋嘅 visa 嘅金句啦，就喺翻個頭嗰度後邊出現嘅。咁你望前邊有嘅好趣致嘅，但係再望後邊或者另個頭過嚟咧，就會有。有一個 message 喺度， 你淨係企喺度一堆咁樣 pat pat 度科行過，你每一個都可以睇到個古仔出嚟嘅，係 係啦。咁啊，譬如中咗南水嘅無漢又有一大隊嘅啦，個個都唔同樣嘅，其實冇一隻個樣係一樣嘅。就算佢哋嘅底色係一樣都好啦，實際上佢哋嗰個嘅眼神咧，同埋嗰個 message 都係唔同嘅。咁啊，呢個亦都係要好多人嘅，即係用佢哋嘅創意同埋心力去做出嚟嘅結果。咁我覺得其實係一個。集體的群眾的藝術嚟嘅，即係希望將來可以係有人會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展覽咧。我相信很多人會有興趣去睇，即係個故事背後的故事。咁就大家記住啦，就好多人問WhatsApp， 即係即刻 WhatsApp 啦。咁67311717咁咧就係問我哋點啊？咁即係集合時間啦。咁我已經再講一次啦，大家記住唔好再問，因為我哋唔會。有咁多心機去逐個逐個回覆你哋嘅，其實即係你問一句，我哋要答好多個人嘅。仲有我哋城寨所謂城寨團隊，好多人以為城寨有一個好大嘅團隊，我哋嘅團隊阿 Gary 好清楚，其實前面就係我，後面就係邝文轩，再加一個 operator，two leg kick 嚇， 係啦，咁咧就係我哋城寨團隊嚟嘅，其實係。咁當然啦，亦都我哋出咗意念之後，好多人會拔刀相助啦咁啊。咁所以你就係12点。星期日12点嚟到我哋嘅觀塘偉業街嘅呢個地點，我哋嘅 office， 咁咧就會集合，咁我哋就會去影呢個集體照片。係，咁影咗集體照片之後咧，就會再嚟咧就係去 打斜少少，係啦係啦，咁樣係啦， 去呢個嘅鵝頸橋，咁咧就匯合呢個敲擊大樂隊，咁好有趣嘅呢敲擊大樂隊。是用盡嗰啲蒸魚碟啊，各種各樣嘅。 哦，係咩？ 喺個運動裏面出現過嘅。 民間智慧嚟㗎， 就變成啊，唔係㗎，佢哋好專業嘅。 好專業㗎。 係啊，好專業㗎。 唔係啊，用嗰啲器材啊。 個器材就係民間智慧，係另外一個好 creative 嘅嘢嚟。咁所以咧，就大家即係就走埋一齊，就會有新嘅嘢發生，有奇妙嘅事發生。呢個就係過去一路以嚟即係香港嘅運動啊，所呈現嘅狀態。嗱，咁我哋記住啦，我唔再講㗎啦。咁就如果你係要貨金嘅話咧，就去呢個 FPS 2629640，因為 PayMe 咧，我哋要同 Hong Kong Bank 咧去 clear 一啲嘅技術性嘅問題。咁所以暫時就唔用呢個 PayMe 住，係啦。咁啊，頭先我哋講過咧，另外一個題目就係話，而家喺區選之後，美國簽署咗呢個嘅法案。咁今次能夠得到一個喺人權日得到呢個警方即係逆形低威咧，我覺得遊行咧其實都係同區選有關。同埋同美國簽署呢個法案有關嘅， 量化民意 係啦，一來量化民意，二來你睇到話葉劉嘅反應咧，對於呢個 Solomon Yu 啊，佢聲稱係葉劉嘅好朋友啊，就係將葉劉列入呢個叫 Gang of Six 香港六人幫。 搞到葉劉呢幾日喺立法會嗰個表現，真係好似神不守舍咁樣噶，真係惶惶不可終日咁樣噶，又講錯嘢咁樣噶，係 爽爽地 啊！ 係 啊， 點解咧？就係喺佢立法會開會，財委會定咩啊？我唔知咩小組啊。 今日教育事務委員會咯。 之前啊，嚇財經事務委員會好似、哦、就回應記者問題嗰陣時候，就對於被列入呢個 Gang of Six 咧、嗯、有咩睇法？就爆竊喎。 係， 佢話呢啲咧針對我個人就係短視。係嘛？私人恩怨，其實呢個關係法通過嘅話咧，係會影響香港嘅創科發展。香港將失去咧，就係將呢個美國高科技轉移入內地嘅機會。即係篤灰喎，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嗱，你懲罰我係冇用嘅。香港就係戰略物資管制違反美國戰略物資管制，將美國高科技轉口大陸嘅呢個揾食嘅。 即係暗示要做嗰啲 咧， 先至係。 你要做嘢就做嗰啲，你唔好搞我咁樣。咁啊，呢個篤灰跳船就開始啦。咁啊，鄭若驊第二第一個添，我覺得喺英國就叫做 London Beach is falling down 之後咧，就竟然甩教與呢個骨裂啊，好似係嘛？有冇斷骨啊？ 冇斷骨，甩教 甩教 甩教， 叫做教主。咁咧呢個教主咧 係守教嘅教，記住係。 我都未聽過嗱，我自己休息半年咧，我試過嘅，我係踢波。是胫骨和腓骨兩條骨斷曬，咁先至休息半年。係直情成只腳攣咗啊！係最恐怖嗰只斷腳方式。唔係啊，咁樣啊只腳。 哇！ 下半撅 咁犀利， 打橫咁樣啊，咁都係休息半年。佢咁樣甩咗個手臼就喺英國休息半年。 跌一跌撳落地咁樣無情力咁都要休息半 年。結果就真係慘啦！佢就搞送終，結果佢係第一個被送終。就中領館安排佢翻北京繼續治療， 幾恐怖！ 唔准留喺英國，我諗驚佢跳船啊！唔係驚佢唔搞廿三條啊！而家冇得搞嘅廿三條，我覺得佢係驚佢跳船啊，留喺英國同埋咩啊，走去做叛諜啊！ 係挟持佢噶，其實係 我覺得係有挟持嘅，係 挟持佢噶。 跟住 而家 爆出 啊，有冇 留意？潘樂圖公司嘅醜聞 啦，今日明報頭條啊， 係啊， 點解時序上邊咁啱嘅咧？咁樣係。啊！ 我睇你敢唔敢讀？ 唔單止你肉體上邊將你帶翻北京嗰度接受治療啊，仲要挟持埋你老公啊，係好事多為啊，係、 啊。所以我就話咧，以前咧從政咧就唔使咁嘅，又唔使咩陪尿攣頭又切 J 啊，即係呢個何君瑤咁嘅。但係而家點止啊？你睇下呢個鄭若驊，係嘛陪尿乜乜又乜乜啊，真係。所以咧就呢個係大家記住咧，而家去到報應嘅時間嚟嘅，我覺得。因為當呢啲人咧，大家從來都冇捍衞過香港核心價值，而意圖跳船，知道美國佬開始有呢個制裁名單。嗱、我覺得呢個香港人權嘅民主法就似咩咧？似核武啊！核武就唔會用嘅，我覺得一用就冚包曬。美國、香港、中國攬炒噶嘛。咁但係咧，佢就 相殲滅啊嘛， 震攝嘅武器嚟嘅。呢個震攝武器點解核武咁重要咧？就是、我可以毀滅你，不過我唔用。即係 Donald Trump 而家手握住嘅就係呢個咁樣嘅震攝武器，我可以毀滅你，但我唔用。咁死啦！我覺得而家騰騰震嗰啲，你下次見到大口狗，你問下佢。阿梁生， 你有冇諗過？ 其實嗰個親共富豪入唔到美國私人飛機嗰個係咪你嚟嘅？ 雖然有人 阿田北辰爆料 傳啊傳出嚟話係煙仔可， 唔知邊個啊？總之就係鬼影重重啦！而家我覺得你唔發覺而家商界唔敢再出嚟挺呢個林鄭咩？你睇下辯論嗰陣時，阿石禮謙揞住個名字就成個泛民咁嘅喎， 反而而家逐漸地越嚟越多其他人走出嚟講嚇，就話要贊成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 范紅玲都話係 咯，范紅玲啊，今日 新 入走出嚟講啦，係 呢個羅凡個阿哥啊， 係啊， 係啊，榮志健頭馬。 就算即使係檢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都應該有四種權力，嗰四種權力 就係根據 調 查 委 員會條例我所講噶啦，我最早講噶啦，叫做呢個Independent Inquiry Ordinance 係啦，獨立調查委員會條例，咁就有法定權力。是准法庭司法程序的权力，即是说 做假证供就是藐视法庭， 有传召功能， 有传召功能，不可以，如果传召邓炳强不可以不作供，如果做假证供邓炳强会被起诉的，即是你问他721你知不知情，如果他说不知情，不过如果有下属说他知情的话，他做假证供的话，那就是会被起诉的，这是一个准司法程序的调查来的。范鸿龄就好嘢，不知为什么，即可能摸到，喂，他在北京有线的嘛， 是吧， 荣志健来的，大佬 是不是特登找他放这封出来呢？ 我覺得嗱，而家坦白講啊，我成日都話大報復時代開始嘅，其實真係唔係話清算藍絲店咁簡單，即係唔係自嗨。我覺得你見到呢個葉劉咁樣咧，荒茫篤灰啊，這個鄭若驊即係想叛蝶喺倫敦外逃，結果被挟持翻北京治病啊呢啲咧。你就知道咧，而家香港人咧冇嘢驚。以前外國係唔使本噶嘛，有著數冇。 而家有本啦， 係我哋呢先有成本嘅啫嘛，收入冇曬，隨時俾人老笠係嘛，就每日都提心吊膽。 誠惶誠恐， 誠惶誠恐，做完節目都提心吊膽。佢哋唔係啊嘛，佢哋諗住穩坐釣魚船收成期啊嘛。慘啊而家，好似梁君彥嗱，如果我係陳建波，我都慘嘅。陳建波個老細就係許氏找換店噶嘛。而家咁中意啲友，咁中意呢個，即係呢個大懲罰。許氏找換店拍烏蠅噶咯喎，已經係。係 啊， 立條保險都拍烏蠅啦。 上次聽你講完之後，我就喺財委會嗰度問啊陳建波㗎，係佢即係申報利益之後，咁我就嚇你立條保險幾時有呢個汽車保險 有受險 牌有受險啊？咁樣佢話今年四月啊， 咪請咗佢之後，咪幫佢搞掂。呢啲利益嚟㗎啦，話俾你聽啊！一啲深圳富豪安排同深圳富豪打工，好人好者喺外資蘇黎世保險打打下打到去深圳富豪，係咪做地下錢莊起家，找換店憑乜嘢揾食啊？我想問一下，唔通真係賺你嗰啲紙水啊？ 係啊，唔會賺得咁大，做得咁大㗎嘛？係 找換店找到上市收購保險公司，傻㗎？你諗下，好人好者喺蘇黎世保險搞下搞下搞到幫呢啲富豪打工，你咪呢個墮落咯？眼中咪只有錢咯，咪就係人一男老變殘，咪就係呢啲咯。其實係你同佢講咩理念咩嘥氣，其實根本其實陳建波呢啲係好低好低水平嘅人。我話俾大家聽，如果只要有一個正常嘅人出嚟選保險界，我一定號召大家支持，懟冧呢個陳建波，係咪？唔一定係黃添，我覺得只要正常，唔係中聯辦嘅走狗，唔係幫深圳富豪打工嘅，係認認真真幫外資保險打工嘅，我都支持。明明黃絲贏不到的都不可以給這些契弟，是要真的大懲罰他們，我覺得是 Pay the price， 我經常都 說讓 他們知痛， Name and Shame 現在做到了，我們香港人 suffer 都這麼多，這些人以為穩坐釣魚船連羞恥侮辱都沒有辦法承受嗎？這個我們是基本找數的，這個是最基本的了，其實 最低消費、啊、 是吧，將他們的醜事揚出國際，懲罰他們就業的這個打工的財政來源，這個已經是最基本的。我覺得現在大報復在來了，其實中美關係是吧，你看到 你北京要想出路的嘛、啊、美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又過了，又說要 反 制了，又要制裁，不是反制就是找美國那些 NGO 來搞，為什麼 不反制這個 KFC 算數了、啊、是吧， 寧願自殘比香港賺少一點，就叫你的軍艦不要拍來香港。哇，說到幾犀利，又反制啊！你必定會後悔啊！你必定係呢個玉石俱焚啊！講到有咁大得咁大，去到最尾原來係 而家仲有 打嘴炮嘅啫，其實係 過完香港仲有新疆人權法啊！而家、 啊、排住、啊、 喂，大佬你以為漏㗎？係 啊！ 而家係陳全國嗰啲又嚟制裁佢啦、 嗯嗯， 所以我就話跟住西藏人權法㗎啦。所以我話呢啲咧，自己咪攞嚟衰咯。你有個咁嘅林鄭，不斷去幫呢個香港人 connect 全世界。幫共產黨倒米打對台， 他真的沒想過今年2月， 一定沒想過 2月，真的沒想過發展到現在11月、啊、大半年之後竟然可以這樣， 是真的沒想過 向全國際輸出子彈，現在回頭自己受回、啊、本來中美貿易戰就要想想怎麼搞呢，這樣咦，人質外交不單止捉你兩個加拿大的人，如果香港有送中條例可以捉其他的人，包括了美國，誰知就搞出了大頭佛。 他就以為什麼呢，機關算盡太聰明，我 create 到一個這樣的 Trump 卡送給這個中央，製造這個秘密武器給中央反制這個西方的商人，你搞我慢慢州，我咪搞你其他嗰啲咩啊？將來呢個 Google 嘅創辦人經過香港，咪拉 Q 咗佢咯，係嘛？就係咁啫嘛。結果搞出一鍋粥出嚟，呢鍋粥未完，我話俾你聽， 未繼續有嚟， 繼續有嚟啊！ 就 係呢個。 我哋點解講呢個講呢個北約就係咁樣啦？ 因為中美嘅角力咧，而家就 Donald Trump 去北約開會啦。咁啊，北約70周年好似 係啱啱禮拜二、禮拜三連續兩日啊，70周年喺倫敦嗰度開咗大會，29個國家咧主權國咧係派代表出席嘅，係 好多都撐香港嘅， 係 係北約裏邊嘅主權國。 雖然咧就 Donald Trump 哇走去即係又同呢個嘅同呢個加拿大總理又。 開片啊，互相揶揄啊，英國那邊呢就接近大選呢就要避開啦，又不想被人感覺好像感官不好啦，就跟 Donald Trump 就保持距離啦。29個國家裏面又不是所有歐盟國家聽 Donald Trump 講，就希望呢透過制裁華為啊，又或者在制式啊 5G 那裡呢就不是去採購，向華為或者向中國呢去採購咁樣。雖然有部分都是會支持美國呢種是去抗衡中國的咁樣係嚇，咁但係咧重要嘅就係呢個北約嘅秘書長藉著70周年呢個兩日長嘅大會咧，係確認咗中國嘅影響力嚇、啊、軍事影響力咧係造成一個嘅佢哋必須係要應對， 即係話蘇聯華約瓦解之後，北約嘅頭號敵人就係中共，其實就係咁簡單、啊，我覺得 中共嘅影響力已經。哇！無遠忽界，去到非洲，去到北極 啊， 去到歐盟附近的地方啦。咁你點樣應對呢？嗱，北約70周年啊嘛，即係換句話講係1949年，啱啱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見證嘅中共見證之後， 因為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死咗無數嘅人之後咧，咁唔同嘅主權國就要諗啦，有啲乜嘢嘅方法， 集體防衛系統係 啦，避免日後再出現呢啲咁嘅人道危機，死好多人嘅世界戰爭咧，咁樣其中一個除咗你話歐盟啦，除咗你呢啲咁樣嘅好似國際政府形式嘅聯合國呢啲咁嘅團體之外咧，就係、是、集體防衛。集體防衛就係咩咧？大家有一個協議。 嗱，當時咧就係兩大陣營啦，叫冷戰陣營，就係北約同華約，就係華沙公約、北大西洋公約兩條 treaty 裏邊嘅參與嘅國家。咁、華約同北約對抗就喺當時嘅柏林，其實最早啊。就是呢個冷戰的開始，當時就係話呢個，我唔知係咪邊個講嘅，丘吉爾定咩？呢個鐵幕徐徐落下。 丘吉爾 係啊，喺呢個德國，即係柏林啊，徐徐落下。所謂呢個鐵幕就係咁嘅意思啦。冷戰就係咁嚟啦。咁華沙公約國就係當然係以蘇聯老大哥為首啦，包含所有喺二次大戰被蘇聯侵佔扶植嘅東歐嘅政權。包括主要是東德，其實是最強大的華約的常備軍力，就是東德。然後又有波蘭、啊、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這個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後來不知道有沒有退出到 東歐， 匈牙利、啊、捷克、啊、等等這些國家，但就主要都是衛星國來，主要就是這個蘇聯，兩大系統就成為這個冷戰的主角。好了，現在如果中國有沒有當年華約的實力呢？絕對沒有。他的盟友除了一條金仔，其實金仔都是在兩邊發的，在就是拿中國來對沖美國，在兩邊拿來 都想自己賺著數， 是的，就落投注就買曼聯，就捧就捧熱刺那些人來的，所以呢就沒了，真的是千穩難穩，在香港問題裏面找到來聲援這個中共的，就好像有一個叫俄羅斯的智庫組織的副主席不知道中俄友好委員會的副主席，北韓有沒有出過聲？好像有出過聲的，北韓都勞動黨好像用黨的名義出過聲，但是你發覺其他他聲稱的友好國家，他說自己聯合國有很多友好國家的嘛，那些一帶一路的友好國家，巴基斯坦、啊、希臘、啊、斯里蘭卡、啊、 希臘 是吧，肯亞、這個、西非呢，布隆迪、啊、這個什麼那個塞內加爾啊，呢啲全部都係佢老友嚟噶嘛？點解唔為香港聲討呢個美帝通過呢個人權及民主法粗暴干預呢個中國內政咧？你可想而知，你睇到佢喺國際幾咁孤立喺今次香港問題裏邊，係真係冇一個有頭面嘅國家係願意企出嚟撐呢個中共嘅。 但係你自己本身又成為世界上邊除咗美國第二個投入最多嘅資源係去做軍備嘅。 嗯， 所以大條道理係啦，你嘅長程導彈嘅覆蓋咧，已經覆蓋曬整個嘅歐盟國家主權國家嗰啲位置嘅喎。 但係會唔會嘅咧？ 咪大佢吹出嚟話係啦。咁但 係我唔係擔心歐盟，我擔心中亞啫，因為佢飛到嗰去到喺 中間嗰 跌 咗 落嚟 嘅 咯。 但係當你向外聲稱你個長程導彈嘅射程係覆蓋歐盟嘅話，人哋就大條道理啦嘛。 嗱呢、這個就係我覺得 你嘅子彈有機會會射到我，咁所以咦我呢個集體防衛嘅系統就可以啟動。 呢啲就係自己攞嚟柒嘅，其實點解咧？就係、是、 打嘴炮打到咧，即係出血啊！真係，即係咧，你係咁吹噓自己嗰個嘅軍力，呢啲就係咧中國人低 B 嘅地方嚟嘅。吹噓到一個地步，人哋就以假當真。你話以外國嘅間諜、美國嘅中央情報局，佢點會唔知道中共嘅軍事實力去到邊？但係點解呢？過去呢五年嚟，你睇到美國無論係國防部呢個嘅蘭德公司嗰啲智庫、軍方嗰啲智庫，全部一面倒推崇呢個中國嘅軍力，咁咧就佢哋好 high 啦，哇！真係好過吸天拿水啊！即係我吸足一個禮拜，佢吸足五年添，吸呢個美國製嘅天拿水 ，high 天 high 足五年，咁咧 high 下 high 下，自己都信埋，自己都信埋。如果你話好簡單呢個世界，我成日都問美國點解成為一個帝國啊？美國喺海外有冇殖民地？好多人話冇。美國海外殖民地就係佢嘅 military base 軍事基地。大家知唔知道美軍嘅軍事基地係幾大嘅？有醫院、有學校、有戲院，唔好話淨係喺度住嗰啲地方，其實係一個 community 嚟嘅。就算喺沖繩嘅美軍基地，其實都係一個小社區嚟。 好短嘅時間，如果有 hot war， 全球係 mobilize 即刻最快 deploy 軍隊去到最近嘅地方， 同時係可以應對兩場大規模嘅 280幾個美軍基地分佈喺全球。 呢個就係佢嘅綜合國力嘅具體表現嚟嘅。係 嘛？你嗰啲咁嘅大陸嗰啲咁嘅戰狼呢啲咁嘅電影，投其所好， 雖遠必諸。 呢個咁嘅小學程度嘅呢個 遠啲都唔得啊！我想話俾你 呢個小熊維尼大佬。一艘航空母艦遠航係咁容易啊，大佬後邊嘅 logistic 幾多嘅護衛艦隊，然後後邊嘅後勤補給，你成個航空母艦一個城市咁嘅喎，係嘛？兩千人咁一路行嘅喎，你點搞啊？係嘛？仲有你以為淨係靠嗰啲咩嚟香港拍一拍啊？喂，大佬嚟香港拍一拍，人哋嚟玩嘅咋？嗰個唔係美國 military base 嚟㗎。人哋係喺日本啊，喺韓國啊嗰啲地方嚟嘅，其實係遲啲日，我諗遲啲台灣都會係啊，即係唔好話我估中啊。美軍協防台灣，我話俾你聽。 你唔俾我喺香港嗰度去停泊呢個嘅， 咪泊台灣咯， 係咯，大條道理啊。 如果唔係使乜升級啊，將美國喺呢個嘅在台呢個辦事處。 蔡英文揞住半邊嘴笑啊，係 贏硬噶啦，一月嗰場選舉已經。所以他們請我過去看選舉我都說不用了。 不過除了是軍事力量，你說長程導彈是覆蓋那裡，那其實歐盟的國家真的在考慮的，就是 Donald Trump 去到不是完完全全是沒有發揮那個的、就是、游說的功能，就是這個他在一帶一路很多地方那些搞的基建、他的網絡系統那些通訊系統那些 5G 那些，那些對他們來說其實這些是戰略的基建來的。 Gary 我覺得就是流民爛仔社團同正規軍打仗係兩回事嚟嘅。流民爛仔即係咩？出古惑啊、老笠啊、撻嘢啊、哈哈霸霸呢啲就得。 牛屎飛 係啦，即係話呢度我睇嘅，呢個泊車場我睇嘅，呢條街我睇嘅，豪南哥嘅呢啲就中共嘅方式。大佬嗰啲唔係正規軍嚟㗎。我想再講 military base 唔係呢啲咁嘅嘢嚟㗎。人哋係一個全球性嘅物流供應嚟嘅，大佬啊！有冇諗清楚啊？ 三軍 利 到糧草天行，係 一個全球嘅物流網絡嚟嘅，嗰個係 航空母艦成隊嘅，十艘八艘同時出現嘅係、 啊。大佬帶領藍帽咩喺布隆迪啊定咩執行呢個維和任務，咁就當做自己衝出國際。大佬唔好咁傻啦，真係，即係人一藍老變殘咯，我覺得真係呢啲邊度係衝出國際啊？有冇一個快速應變部隊可以即刻派去索馬里啊？我想問一下。派一次就得，係嘛？坐飛機慢慢去，大佬軍隊啊，講緊軍隊仲有咩啊？武器啊、坦克啊、吉普車啊、通訊設施、後勤啊，點樣即時派去非洲啊？做唔做得到啊？我話俾你聽啊，今日如果中共話俾你聽做得到，我哋有呃 Q 你。佢講到解放軍咁犀利。點解香港唔出解放軍啊？ 哇！叫佢十分鐘 有咩雪風贏又勝，屌著件 T 恤出嚟行行企企。我都話啦，如果係掂嘅，就唔使著件 T 恤出嚟執磚啦。一出就出呢個咩雪峰特戰隊啦，係嘛？你喺度冒名，你睇人哋雪峰特戰隊冒名嗰啲公安啊，都唔會鬧人哋曱甴啊！你見到 好有軍紀嘅， 係嘛？好有紀律嘅，都唔會好似香港嗰啲垃圾咁樣噶。人哋啲武警都唔會咁衰噶。如果出得嘅，一早出咗啦，真係使乜揾呢啲咁樣嘅 popo 嚟喺度搞搞震啫，哈哈霸霸咁樣，咪就一擔擔咯。我就係話好多時。大家細個睇埋曬嗰啲咁樣嘅大陸佬嘅宣傳片，就信以為真。 大陸佬自己看下看下都信以為真。你問我，如果真係中美爆發大戰，中共滅亡，我話俾你聽， 嘴炮嚟嘅啫，而家都係，因為嗰個綜合國力實在太過懸殊，差距係好大，但係你又吹到好大，就俾人有唔合理嘅期望啊！係 美國軍方一路高調地去吹捧中國嘅軍力嘅目的只有一個，第一呢個國防預算嘅問題。第二是咩呢？就是佢要製造一個敵人，美國是需要一個敵人去維持一個全球的帝國。如果不是，想想佢使乜要咁多海外軍事基地啊？如果冇咗敵人，係咪？嗱，而家 ISIS 巴格達迪都死埋啦，而家 合理化佢哋嗰個喺海外即係調動軍力同埋繼續布防嘅 敘利亞問題又解決啦。好啦，我想問一下，除咗大陸佬自己衝出國際，自認是呢個美國頭號敵人，我都未見過咁蠢嘅人嘅。跟住仲有一個妹仔釘叫林鄭月娥，喺度打鑼打鼓，係啦，喐佢啦，嗰啲八婆咧喺身邊咧，見到佢兩個喺度入曬三袖嗰啲咧，跟住喺度搭爹咧， 擁下你咁樣。 其實佢又唔識你嘅喎， 喺後邊指佢一打。係 啊，係佢又唔識你，又唔識佢嘅喎。但係跟住就係啦，係啦咁啊，跟住企喺嗰邊係啦。 正人出手啊，笨人，正人出口，笨人出手。 一個咁嘅林鄭。對國際政治毫無認識的人，好心你就聽下沈旭輝講下國際政治啦，真係一無所知的人，然後跟住就搞壇咁嘅嘢出嚟。而家中美話俾你聽咧，貿易戰 Donald Trump 根本上就已經係攤定嚟食，買緊啊大豆已經， 係買好多啊係， 買緊啊已經係，係嘛？所以我就話好多人一開始當時已經駁斥好多人講佢話，誒、哎、美國冇得鬥嘅，美國要選舉，點承受到經濟衰退咧？ 而家出極都仲有招啊 ！Donald Trump 係 個好簡單， 打完呢個美國香港民主人權牌。如果你認為呢張係一張牌喺中美貿易戰，而家又砌華為啦，係 新疆牌咧， 係啊，係啊，有好多牌仲係可以出㗎，係 台灣牌咧，係嘛？佢個韓國瑜啊，呢個秘密武器啊，長程導彈啊，自爆啦已經，係嘛？中共秘製呢個長程導彈，諗住攻擊台灣嘅韓國瑜導彈，爆咗啦已經。所以我話你有時即係喺香港生活咧，你聽到呢啲咁嘅藍絲言論咧，你除咗笑，真係冇嘢可以反應。我覺得嗱，而家實際上發展落去會係點咧？香港局勢一林鄭冚牌唔去，我自己唔撈嗱，我覺得佢好快會宣布呢個整色整水嘅呢個 review committee， 然後就吹大。咁但係你見到哇，范鴻齡都爆竊，都話喂大佬唔係喎，唔係咁喎。 呢個計個數，儲心積累，放佢出嚟講呢啲説話㗎。 我肯定啦，咁即係話，如果我係 Popo 嘅話，十二月八號，你哋醒醒定定。我唔係講笑。范鴻齡講完呢番説話之後，我當時我已經預計，我話冇可能 Popo 唔落鑊嘅。Popo 唔落鑊，冇可能不可管治㗎嘛。 咪點砌女啫係？ 你對中共嚟講，喂，點你香港講到香港咁撲街，阿里巴巴唔好嚟香港上啊，笨！點解仲要嚟香港吸水啫？因為香港吸到美金啊嘛，唔通喺上海吸咩？唔通喺深圳吸咩？一日香港係一個美鈔嘅印鈔機，中共就一日都要靠香港，唔使講咁多經濟理論，唔使講咁多我識邊個邊個，我邊個我都唔識，係嘛？邊個政府高層我都唔識，邊個中共冇內幕消息，我喺北京亦都好耐冇去北京，我諗六七年都冇去過啦，大陸都未翻過。但我話俾你聽，只要香港一日仍然係可以香港上市，係吸到美金嘅。中共係需要香港吸美金。講完，如果你係攬炒吧，就要諗下，要斷佢米路嘅話，就係呢度，唔係喺個街頭嗰度同警察喺度粗口胡鬧，然後俾人噴胡椒，呢個係斷唔到佢米路嘅。我覺得係咪？所積累嘅仇恨，所造成嘅嗰個嘅對政權嘅不滿，已經絕對係足夠啦。我覺得。咁耐半年以嚟，係咪？而家真係要將個戰場升級嘅，我覺得個戰場升級。中美貿易戰裏邊，中美越打得勁，咪中共越需要靠香港。呢個就係我基本嘅分析。佢越話香港邊緣化，你調翻轉睇，即係話香港好重要。 口硬嘅啫，嗰個都係。 唔係，即係好簡單啫。你以前我哋細個追女仔都係咁啦，扮到都係話，誒、哎、都唔係好在乎咁啊。你話你同隔離個同學去街啊？哦，冇所謂，你唔得閒咪唔好嚟咯。咁 若即若離啊 嘛。係啦， 打心戰， 打心戰啫嘛。其實期望管理其實就係中共係最識呢啲咁嘅嘢。期望管理由許仕仁上場之後，一路宣揚香港邊緣化理論，結果嗰啲施永青啊、一大棚呢啲咁樣嘅不學無術嘅人咧，就信以為真。如果香港係被邊緣化， 我想問一下，點解我哋呢場嘅抗爭可以搞到咁大？係 攞到咁多國際嘅關注。 如果香港被邊緣化，中共一早好似茂名咁嘅方式處理咗啦， 好殘暴㗎，可以係 唔使啊，兩邊懲處，然後即刻收工㗎啦，係嘛？市委書記懲處，跟住嗰啲帶頭示威嗰啲秋後算帳，佢不嬲嘅方法都係咁㗎。佢都費事現場同你衝突啊！現場放翻你，慢慢抽頭算帳。烏坎咪就係咁咯， 烏坎村 係啊，烏坎當年咪就係咁咯。汪洋落去擺平之後，冇事冇事，大家取保候審，跟住咪喐嗰個咩咯啊？ 村長 咩咩聯啊，咩咩林祖聯啊，係啊，咪就係咁咯。佢而家一樣噶。佢如果香港係唔重要嘅話，佢可以絕對可以咁做啦，出武警咯，係嘛？佢唔需要打死你嘅喎，拉咗你都得，收尾咪取保候審咯，唔告你住，慢慢喐你咯。就是因為香港不是茂名嘛，所以就拖到半年咯。如果怎會我們半年之後，坦白說我們上次談那個送中那張 poster 好像仿如昨日，你還 WhatsApp 做完節目之後，我說、不如改一改個手扣吧。 那時候說將個運動定性三個字最精簡送中或者反送中， 即 是借台灣的智慧最早去講，但是我們大肆去宣揚，連建制派都說嚇，將這個這麼複雜 的 逃犯條例用三個字就去即做這個的文宣，令到香港人入曬腦，我還記得 是成功的，我覺得是。所以大家記住這個是即是退無可退的了，我覺得已經是大家已經對過去被即係香港人的尊嚴啊，被踐踏，我相信林鄭是不會明白的呢樣嘢。我而家好肯定跟大家講，林鄭是一個反社會人格的人，佢到同人是冇同理心的，是冇感受的。你見到嘅每一次佢話我反省過咧，每一次其實佢都是念口簧的，佢會做翻曬同樣的撲街嘢出嚟。 同埋喺蛛絲馬跡係睇到佢真係咁， 睇到係一個反社會人格嘅人。中共都要諗清楚。 當然記招之後，保護佢嗰啲警察攏低佢都可以掂行掂過。係 啊，係一個 睇呢啲細節，你會知道佢個人係點。 即係你諗下，咁多示威者，尤其係無辜嘅市民受傷，佢係冇表達過任何一絲嘅同情。係嘛？就算佢探警察都係走過場， 冇出嚟慰問，冇出嚟喺記招嗰度講，冇親身去到醫院嗰度探望。除咗警察，除咗受傷嘅警察， 就算我認識嘅朋友話俾我聽喺醫院嗰啲，佢話佢探警察其實都係走過場嘅， 係嘛？ 都 係 認識到不得了嘅，揸住隻手隻眼望住第二度嘅，其實，即係算啦，無謂再多講。即係呢個人係一個反社會人格嘅人。警察憎佢嘅程度同市民憎佢嘅程度其實係一樣嘅，你知唔知？ 擁佢哋去死嘛！ 警察都好憎佢嘅，其實包括李慧瓊討厭佢嘅程度同我哋都一樣。 麥美娟應該係阿蘭口娟 嗰個咩啊？喺迎賓館講粗口嗰個女仔。 麥美娟係。 咁所以我覺得12月8日約定大家認住連珠同埋呢個皮皮。 中午嚟呢度嚇，如果中午十二點嚟唔到咧，係咪都仲係兩點半去到 鵝頸橋啦？係啦，咁就當然你可以，就算你可以做扮演噶，我哋需要人去做呢個嘅遊行隊伍嘅成員啦，咁亦都可以係參加。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就俾大家睇下我哋呢個禮拜嚟嘅呢個。 成擔心 裝修老生涯，我一世人都未做過，這個就睇到了幾認真， 對住個腦， 對住個腦嚟畫個藍絲個腦，我就話佢，我話藍絲個腦簡單好多噶，唔使咁複雜啦。 其實好細個嘅就藍絲個腦， 佢話唔得咁樣。咁啊，呢個係一個女義工嚟嘅， 製作認真啊，係，但係呢個係風乾嘅， 風乾係啦，係啦，喺度等，喺天台。天台等緊風乾嘅時候， 哇！真係好彩有呢個天台做基地啫，做製作嘅工場。 呢個就係噴色啦，啊！咁咧就我哋有個電工嘅義工好嘢喎，係 啊 係 啊， 就上嚟咧就結果就拉咗一啲咧，我哋以往喺 disco 嗰啲照明嘅燈， 係咩？ 你睇到個粉紅色同藍色嘅嗰啲燈啊， 好迷幻喎，係。 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即係一個辛苦，但係一個好難得嘅經驗嚟嘅，其實係。咁啊，亦都。啊！呢、這個我嚟噶啦，就喺度黐緊，係啊！呢、這個 要熒光橙喎、啊，呢、這個嘴唇係 好似嗰個唔知係咪咧？呢度咧就係、是、要上一條 呢、這個重要噶 膠邊係啦， 係啦，唔好割親大家啊！整呢條膠邊好重要噶。 係啦，匿喺呢個樓梯轉角一個露宿者咁咧，就喺度咧，就係呢個封緊呢個公仔頭嘅膠邊。係啊， 咁啊，亦都好多謝肥仔啦、攝影師啦上嚟咧，花咗好多心機，差唔多由星期二啦開始上嚟就影，幫我哋影咧，做得有記錄。 做記錄重要啊，個過程好緊要嘅。 我覺得係你睇啲相，你就知道大家灌注咗好多心機啊，其實。同埋譬如我哋會員阿秋仔咧，就係、是、我叫秋仔，因為佢係第 number seven 嘅會員，唔係因為佢 seven， 而係因為佢係排第七。咁你可想而知佢幾資深嘅會員。是每一日都嚟，準時九點鐘，最後尾放工，將所有油漆掃、現場地下纖維掃乾淨曬，準備定所有材料，等聽日嚟嘅人可以開工。 啊，真係 係咁樣追進度，因為我哋一日要做成十幾二十個， 不得了啊！真係， 我諗一個紀錄嚟嘅，一日要追成十幾二十個，一個咁多工序嘅一個創作咧、嗯。如果冇一啲咁上心嘅人，我記得阿黃師傅，即係我哋做舞跳舞嘅師傅同我講，佢話。你啲承載人好犀利，佢話，嗱，佢話我好少見到啲人咧係咁上心，上心即係將件事咧係孭上膊頭， 嗯， 即係我哋呢代人其實好多時都係做嘢都係有一種咁嘅態度，即係我哋叫上膊，即係孭起件事， 堅持， 係啦，即係承擔個責任，覺得自己有個 ownership 喺度，咁我相信今次嘅運動裏邊咧，香港人亦都係真係孭上個膊頭， 嗯， 孭起件事。去承擔了這個反送中的運動，很長遠的，我覺得這條路將來我們這個面具製作的運動會持續下去，那也都會跟黃絲經濟呢，我希望現在構思緊可以是結合在一起，譬如一些黃店啊，可以即放在他們那裡做一個的即認證，放在他們那裡 展覽，展覽先， 一來展覽，二來認證，大家看到，因為 你去到推介那個和理 shop 是嗎？ 是啊是啊，那 個 program 可以放過在那 裡，那貼紙可以仿冒嘛， 是啊是啊， 那就大佬這些公仔頭就算淘寶做都做不到，我告訴你 One of a kind 的，每一個都是 unique 的， 是啊，那就是說如果可以成為一個認證的，大家可以 獨一無二的，每一個都是， 那和理 lunch 又可以用，係嘛？唔需要話一出一百個嘅，可以分十個小隊， 係嘛？ 係啦，咁我哋星期日都會分十個小隊，由一個小隊十副長帶領十個人， 借一個俾我帶住嚟喺立法會裏邊發言都好喎，睇下大佬狗會唔會唔批准我先。 咁、我俾一個堅嘅你， 係嘛 ？China 事 ，China 事好。 係，我諗呢個 就解讀啊，呢、這個咪等同於葉劉咯咁樣。 呢、這個勁，我有一個 China 事唔係呢個咁嘅，係 嘛？ 係呢、這個。希特拉咁樣， 有執須嘅係， 係啊係啊，嗰個勁啊，嗰個好 political 嘅， 好嘢， 後邊有字嘅其實，係 嘛， 係啊，咁所以咧就多謝城寨嘅人對抗榮孫同我嘅支持，呢個係無言感激，真係，大家將嗰個工作本身咧真係即係孭咗上身，亦都係好有呢個嘅責任去令到成件事，冇呢啲骨幹嘅會員咧係成唔到事嘅，因為好多學生啊嗰啲來來去去嘅。他做了一個他走了去的，你心機教了他是沒用的，他明天不來的嘛， 不能夠延續， 是的，就是說你等於個運動一樣嘛，是不是我們進化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由四月或者更早，我們一路投入自己都進化嘛，因為個 learning curve 是這樣來的，如果我只是某個 moment 一時興起7月1日參加完遊行，那我就以後不再參與的話，其實你在一個運動裡面得到的東西都很少的， 就累積不到經驗之餘也都沒有傳承， 同埋你冇嗰種感情嘅投入，你冇嗰種熱誠，有啲嘢你冇嗰個熱誠咧，係好難做得到嘅。好苦悶，好沉悶。我見到嚟幫我做水磨嘅朋友，係由朝到晚坐喺度就咁喺桶水嗰度，係咁就係嗰個動作嚟嘅啫。其實係咪唔係話即係鎂光燈下邊俾人見到嘅嘢？咁但係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呢、這個就係反映咗過去呢半年嚟香港人。孭起咗成個反送中運動，到今日亦都係我哋能夠成功。我成日都話我哋一無所有係假嘅。大家望下身邊，你多幾多朋友？你認識咗幾多資深嘅朋友？可能舊嘅唔嚟，新嘅唔舊嘅唔去，新嘅唔嚟，係嘛？有幾多朋友喺社區裏邊，大家可以秉燭談天，可以去到深夜都唔捨得走嘅。 命運共同體 啊！係啊，呢個我今日喺嗰個呢個禮拜 價值觀啊，係 同阿邝榮孫喺個每日都喺個工場裏邊，雖然灰頭土臉，但係咧係嗰個感受好強烈嘅，就係大家去為咗一件事去努力嗰個嘅，因為我哋中年人已經過咗嗰個浪漫。即係細路仔， 唔係喎，專注地去做好一件事係好浪漫嘅喎。 唔係，即係我哋嗰個浪漫，即係沖沖子嗰種嘅，即係浪漫主義，我哋已經過去咗啦。但係好多時就係反而喺呢啲咁樣嘅活動 運動裏面咧，我哋即係揾翻自己嘅一啲嘅，即係個 anchorage， 我覺得好似拋鏢，拋咗個鏢喺度，唔會話咧淨係一種情緒嘅不安，或者心理上嘅不安，而係你有個實際嘅工作。好多人就係話喺個工作裏邊，我 contribute 自己，我唔問個結果係乜嘢，但係我 contribute 自己，我認識到個過程裏邊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咁我覺得呢個咪最緊要。喂，大佬，呢樣嘢唔係外在，共產黨可以今日俾你真普選，聽日可以攞翻，呢啲嘢係外在於你嘅。但係頭先我所講嘅嘢係 lifetime 嘅，其實 係個精神，係一種精神。 你自己精神面貌嘅改變，你自己認識朋友圈子嘅改變，你自己消費行為嘅改變，你自己對世界觀嘅改變，呢個係 lifetime 嘅，其實係洗腦任何人，共產黨、CCTVB、袁志偉。是沒有人拿得走的，其實那樣東 西。而且過了很多年之後，我們可以跟自己和其他朋友說，在這個的歷史時刻，我以這種的形式去參與運動。 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很多時候，什麼叫同路人呢？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呢，一開始是會 day back 回1989的。 嗯。 就是我們這代人是會 day back 回1989的。就是那時候你在美國參加，就是美國支聯會的活動啊，我在香港怎樣怎樣，跟北京學生怎樣怎樣。但我相信這個是一個終於去到一個告別的時間，即是89年，我覺得我們將來是會由2019年開始，即是我們一走在一起，大家談起的時候19年的時候怎樣怎樣，所以煲底見這件事呢，就不是巴斯打的浪漫的，其實對中年人來說呢，都是他們即是等於豆腐火腩飯一樣都是他們的浪漫。我 來做事那些真的是的，我們吃飯是吃梅菜扣肉飯和豆腐火腩飯，因為很多都是 男女都是， 唔係，因為好多都係喺嗰啲裝修啊、地盤啊，好多嗰啲人嚟幫我啊。其實係即係喺我哋過去，譬如讀書會啊，係 reach 唔到嗰班人嘅。讀書會嗰啲係好多係讀緊書學生啊，大學裏邊嘅人啊。 今次個運動係跨階層嘅。 唔係，今次淨係做呢、這個， 完全係跨階層嘅，係。 就係公仔頭、玻璃纖維啊，就係 reach 到一啲我同阿鄺榮孫以前都冇辦法接觸到嘅人，即係喺我哋生活經驗裏邊係好少咁 close 嘅。 但係因為呢個運動，我哋走埋一齊。 所以記住12月8日再跟大家connect，今集到此為止，星期日見，拜拜。 拜拜。